恋，我恨你，好恨你，对不起，谢谢，孤独自的我的悲。

在春风里，在哪里，在哪里见过你，你的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。得多甜蜜，是你是你，梦见的就是你，在哪里见过你，你的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。

起，失去的爱已失去，谁也不必再追忆。Lovisova， 时光匆匆如流水，流水抚平我心灵，创伤早已无痕迹。

哦。

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， 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。天空中虽然飘着雨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。 我会试着放下我 寂寞时候流眼泪，没有人问我心与肺啊，说心与肺，可是谁又真能关心谁，关心谁。 最近的未来。 失眠冷静，我更要眼神翻云，各种华丽一时的小决心，永恒的不确定，每朵花要遇见绝版的美丽，携手牵着爱，我是一岁兵，碰撞变形也要构成风景，对齐接近是画你我的身影，我猜激情的未来一阵我破盛开，我们都期待计划中的新世界存在，你是最远的灿烂，不惧所有黑暗，你穿过泛滥万物虽短，闪耀着时代，在定义下的时代，时代

暖与全世界背离。风吹凉雪花，吹白我们的头发，当初说一起闯天下，你们还记得吗？那一年盛夏，心愿许的无限大，我们手拉手也成舟，划过悲伤。 越来越听得懂我的歌了，年纪渐长就慢慢更知道老豆当初写的是什么意思。可是我希望你不要经历老豆经历的这么多啊。 为什么 善解人意的心灵，如果你愿意，请让我靠近你的心事，有我愿意听。